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之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蓝大奎临死之前拼出了那副七巧板，狄仁杰给重新拼出一个猫的图形来。但是这只猫代表什么呢？狄仁杰联想到陆记布庄的掌柜的那个恶狠狠的寡妇陈宝珍，一番打探之下，感情这陈宝珍的前夫死的也是不明不白，十分蹊跷。狄仁杰命人去布庄传陈宝珍，没想到衙役到了布庄，反倒被陈宝珍劈头盖脸臭骂一顿，无奈之下只好回到衙门请了令箭，这才把人给押到大堂之上。周围啊，围满了看审的老百姓了。狄仁杰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审问。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？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？恶妇尖牙利齿，狄仁杰骂名如潮，两方开棺验尸，真相能否洗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铁钉啊，第四集。陈宝珍一上堂来就大呼冤枉，狄仁杰耐着性子，口气很温和：“陈宝珍呐，你先别着急喊冤，本官只是有几句话要问你，你回答清楚了就可以回家。你先把你丈夫陆明之死给我简明扼要的说一番。”这陈宝珍闻听此言，慢慢抬起头来，他咧嘴冷冷的一笑：“哼，我夫君死的时候，老爷您还没来这北州衙门呢。前任刺史老爷已经结案了，小妇人就不明白了，老爷您是提这干什么呀？莫非说对我夫君的死您起了疑心了？要不然就是衙门里头您闲得太清闲，没事儿干，这胡找茬儿消遣我们孤儿寡母呢？”陈宝珍这一反问呢，狄仁杰心生恼怒，心说：“呵，这泼妇果然厉害呀，不仅有心计，这嘴头子也是尖酸刻薄。”狄仁杰啊，使劲往下压压这个气。州衙的仵作曾经要求检验你丈夫的尸首，被你请来那个康郎中抢先了，一时蒙混过关，可有此事啊？陈宝珍闻听此言，突然站起来了，指着郭大夫啊，破口大骂：“哎呀，天大的冤枉啊！好你个郭大夫啊！我丈夫死的时候找你找没找？找不着啊！等我们请了康郎中了，你倒是来劲了，你马后炮啊！你公堂之上说话得讲究证据，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凭什么？”陈宝珍是越骂越来劲，狄仁杰狠狠一拍惊堂木：“陈宝珍，不得咆哮公堂，辱骂本衙官员。”陈宝珍瞅瞅狄仁杰，柳眉倒竖，手指头一转，指着狄仁杰又来劲了：“呸， 好你一个公堂啊，好一座堂堂正正的州府衙门哟。刺史大人，我倒要问问您，昨天个夜里头您为什么鬼鬼祟祟的闯进我们家去了？我丈夫死了难道您不知道吗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您竟然要毁坏我一个寡妇的名节，弄出闲话来，别人笑话您您不在乎，我可受不了。狄仁杰倒抽一口冷气，顿时火就上来了。狄仁杰是脸色铁青啊，大胆刁民竟敢侮辱本官，来人呐，给我狠狠地抽他50鞭子。两旁衙役上来把陈宝珍摁倒在地，一个衙役抡起大皮鞭子狠狠地朝陈宝珍背上啪，这一鞭子下去了。陈宝珍挨了几鞭子疼得咬牙切齿，别看这么打数鸭子的死了嘴都硬，又接着骂，哎呀你个爱千刀的狗官呐，你拿一个寡妇逞威风，我陈宝珍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了？你一条一条给我列出来。陈宝珍一口一狗官，一口一昏官，骂个不停啊。狄仁杰是越来越感觉到，呵，这个女的不好对付啊。抽了20几鞭子，陈宝珍后背鲜血淋漓，血肉模糊。堂下看审的老百姓一阵阵嘘声，有不少为陈宝珍打抱不平的。狄仁杰一抬手示意衙役退下，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堂下，陈宝珍呐，你大胆咆哮公堂辱骂本官，按理说应该活活抽死你，今天姑且把剩下的鞭子给你存起来，明天再审，如若你还是不思悔改，一味的冒犯本官，我定把你打得皮开肉绽。来人呐，把陈宝珍押进监牢退堂。堂下老百姓对狄仁杰指指点点，不过总算是慢慢散了。狄仁杰长出了一口气，擦擦额头上的汗，站起身来回到内衙。狄仁杰口干舌燥，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，然后把茶杯往桌上一蹲。哎，我跟多少泼妇打过交道，万万没想到今天被这个陈宝珍当众的羞辱了一番，我好心把他女儿送回家，他竟然借题发挥诽谤我，百般的辱骂，实在是令人发指，怒气难消啊。马蓉也冒火了，老爷，当时在堂上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辩解呀？狄仁杰叹了一口气，昨天晚上啊，我送他闺女回家，我确实去他那儿了，所以我是有口难辩呐。这陈宝珍呢，眼神好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昨天晚上他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但当时没说，今天众目睽睽之下他拿出说来了，用心险恶呀。陶干给狄仁杰又端了一杯茶，老爷消消气儿，我看这陈宝珍呢并没有多少心机，他这叫嚣张污蔑，更让人怀疑她丈夫死的蹊跷。狄仁杰点点头，是啊，我看陈宝珍非常害怕衙门重新审查她丈夫的死因，看来陆明死得很可疑，必要的时候我想开棺验尸。陶干捻着脸上这三根毛，看来必要的时候也只有这种手段了。狄仁杰平静了一下怒气，马蓉啊，你现在就去调查陈宝珍的背景，尤其是看看有没有什么跟猫有关系的。陶干，你去陈宝珍家里把他女儿安顿好了，顺便搜查一下有没有一身黑衣黑裤。马蓉、陶干领命而去。狄仁杰看着窗外夜色，犹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。过了半个时辰，马蓉气喘吁吁地跑进衙门，他面露喜色，很显然呢，这是有所收获。狄仁杰赶忙询问，这马蓉一口水啊都没来得及喝，说陈宝珍不是北州人，2年前搬过来的，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正好有一外号就叫猫。顿时这局势明朗了，狄仁杰欣慰不已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陶干也回来了，查明陈宝珍家的衣服箱子里果然有这么一套黑衣黑裤，凶手必定是陈宝珍无疑了。 这一宿狄仁杰睡了一踏实觉，转过天来开堂二次审问陈宝珍。这陈宝珍依然是态度傲慢，他回头瞄了一眼，看审的人不多，这陈宝珍呢反倒有些失望，用咱的话讲，这人来疯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，陈宝珍，昨天你藐视公堂辱骂本官，本官大度不济，故此二堂重审，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话。陈宝珍一斜眼儿，老爷好好问，小夫人就如实回答，如果鞭子相逼的话，小夫人是宁死不服啊。好，我先问你，你可曾有一个外号叫猫啊？陈宝珍一愣，不加思索的点点头，没错，小夫人做姑娘的时候，因为眼光锐利，就有人管我叫猫。狄仁杰接着问，那你的亡夫可曾叫过你这个外号啊？陈宝珍面露凶色，果然跟一只猫似的，他没有，从来没叫过。狄仁杰看看陈宝珍，转换话题，本官再问你，你可曾穿过男人的黑衣黑裤啊？陈宝珍一听这个急了，老爷，您这不是侮辱我吗？小妇人我可是正经女人，为什么要穿男人的衣服啊？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本官已经在你家中搜出了一身黑衣黑裤，你作何解释？陈宝珍略微有些不安，他挪动了一下身子，这套黑衣黑裤是王夫一个远房的表弟的，他忘了拿走了，我呀还嫌他脏呢，怎么会穿这破玩意儿啊？狄仁杰微微一笑，陈宝珍呐，你先跪到一旁，来带证人上堂。衙役听令，把澡堂子里那三个后生给带上公堂了，但见这三人心虚胆寒，战战兢兢，不等衙役吩咐，乖乖的自己先跪地下了，冲着狄仁杰就磕了几个响头。狄仁杰一指陈宝珍就问，你们认识跪在左边的这个人吗？这三个后生抬起头来，齐刷刷的朝陈宝珍看过去了。这陈宝珍呢冷笑了几声，用细嫩的手指捋了捋耳边的卷发，娇喘频频，放出万般的风情。这三个后生疑惑的看了半天不说话，光是摇脑袋。狄仁杰耐着性子再问，你们看仔细了，这是不是前天晚上随着你们三个人去甘泉池的那个人？其中一个一叩首回老爷，不是，那天跟我们进去的是个男的，不是这个女的呀。狄仁杰叹了一口气，心说这帮后生啊，换了身衣服就不认得了。唉，狄仁杰挥手示意让衙役把后生带下去。这个时候啊，陈宝珍可算是逮着机会了，他冷若冰霜，反唇相讥，怎么老爷让我穿上男人的衣服去甘泉池干什么呀？众所周知，这甘泉池可是男人洗澡的地方，老爷您干脆说我陈宝珍是个男的得了。堂下看审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，狄仁杰脸上顿时火辣辣的，连气儿都喘不匀了，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又问陈宝珍，本堂再问你，你跟蓝大奎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陈宝珍非常平静，老爷没招了吧，您怎么平白无故的又搬出蓝师傅这个英雄人物了？蓝师傅可是英名四方，四海之内谁人不敬仰啊？小妇人区区一个寡妇，被老爷折磨了侮辱了，我含着眼泪忍下也就是了，这蓝师傅可是盖世的英雄，即便是今天死了，他的灵魂也绝不允许您信口雌黄玷污他的名声啊。堂下看审的人群一阵高声喝彩，大伙儿都赞叹陈宝珍言之有理。狄仁杰又吃了一个哑巴亏， 恼羞成怒，一声厉喝：“来人呐，这刁妇冥顽不灵，嘴尖舌利，给我抽20鞭子，先偿还昨天欠下的债。”两边衙役上前动手，用皮鞭子连连抽打，噼里啪啦。这个时候看审的老百姓啊，有那看不过去的了，这个喊：“高官，你折磨一个无辜的寡妇顶什么用啊？”那个叫：“昏官，不许你玷污蓝师傅的名声，有本事你把这杀害蓝师傅的凶手找出来呀。”这些看审的群情激愤，事态有些要失控了。狄仁杰连忙一拍惊堂木：“肃静肃静，本堂马上就会拿出蓝大奎本人控告陈宝珍的证据来。”堂下之人一听这个都不言语了，你看看我，是我看看你，都琢磨这蓝师傅不是死了吗？他怎么控告陈宝珍呢？堂上安静下来了，只听陈宝珍一声声惨叫。狄仁杰一看呢，已经抽了10鞭子了，示意手下停手，俯身问陈宝珍：“你招是不招？”这陈宝珍疼得汗如雨下，但是紧咬着牙关：“不招。”狄仁杰这个气呀，一抬手，这衙役又开始过来打。一顿皮鞭的过后，陈宝珍的后背屁股已经是鲜红一片了。陈宝珍疼得死去活来，嗓子都喊不出声来了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传第二个证人。一个光头的强壮大汉被带到堂上，这正是蓝大奎的徒弟梅成。狄仁杰和颜悦色地看看梅成：“你向大伙介绍一下自己，上堂作证之人不许有一个字儿是虚假的，你可知道？”这梅成点点头：“回老爷，小的叫梅成，是蓝师傅的徒弟，小人说话不敢有半点虚假。”狄仁杰一捋胡子：“好，梅成，你把半个月之前你在蓝大奎家里看见的情景给我细说一遍。”这梅成直起身子开始叙述：“半个月之前呢，有天晚上我去蓝师傅家里借铁球去，正当我走进前院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蓝师傅请了一客人进屋了，然后把门就关上了。我模糊地看见这客人是黑衣服黑裤子，我当时挺纳闷的，也没多想，正想回头往外走，却听见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了。”狄仁杰打断他问道：“那个女的说什么了？”“回老爷，说什么我没听清楚，但是听得出来这女的挺生气的，蓝师傅正好言相劝呢，我只听见蓝师傅说什么猫啊猫啊的，然后我就转身走了。”狄仁杰挥手示意梅成退下，狠狠一拍惊堂木：“本衙认为那天晚上去蓝大奎家里的女子正是你陈宝珍。”蓝大奎原本跟陈宝珍有过来往，但是蓝师傅拒绝了陈宝珍的进一步要求，陈宝珍失望之余想到报复，前天晚上他就穿上黑衣黑裤，装扮成一个后生的模样，跟随其他那三个后生就一块进了甘泉池。他偷偷地溜进蓝大奎的单间，把一朵事先撒好毒药的茉莉花就投进了蓝大奎的茶杯里，从而导致蓝大奎是中毒身亡。堂下看审的看官发出一阵惊呼。狄仁杰接着说：“刚才那三个后生没认出陈宝珍，这也不奇怪，当时陈宝珍是一身男人打扮，现如今他恢复本来面目了，又故意在这儿摆弄腰肢搔首弄姿的，所以很难辨认。我再让你们看看蓝大奎本人的控告。”堂下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：“这蓝大奎不是死了吗？这本人还有控告呢？”这舆论似乎现在转向狄仁杰这一边了，大伙垫着脚尖抻着脖子，就等着狄仁杰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了。狄仁杰给陶干递了一个眼色，陶干冲下边一挥手， 两个衙役把一块黑色木板抬上公堂了。这木板上啊，早用钉子把七巧板当中六块都给钉好了。这七巧板是拿硬纸板做的，每个都涂成白色了，按比例尺给放大了的。公堂之外看得清清楚楚。狄仁杰拿出最后一块三角形来，你们看，这是蓝师傅死之前拼的图形。当时蓝师傅已经中毒，说不出话了，他只能用七巧板告诉我们谁是凶手。不幸的是，蓝师傅没有拼完这最后一块，他就倒地身亡了，又把这图形啊给碰乱了。现在只要把这两块摆正，然后再把这三角形放在这个位置，你们看，拼出的是一只猫的图形。堂下看审的人直点头，无不佩服狄仁杰的分析呀。狄仁杰从开始的被动现在转为主动了，他捋着胡子，蓝师傅正是用这只猫的图形暗示我们杀人凶手正是陈宝珍。这陈宝珍闻听此言，咬牙切齿的骂呀，一派胡言，大伙不要听这狗官的。陈宝珍挣扎着颤颤巍巍站起身来，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，一步一步蹭到黑木板跟前，一只手抓住黑木板的边缘，然后陈宝珍使出浑身力气，颤抖着把这七巧板挪动了几块，这图形立马变了。大伙瞧，这不又是一只鸟吗？怎么硬说是猫呢？狄仁杰愣了半天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陈宝珍脸色惨白，一阵眩晕袭来，当场倒在大堂之上。看审的老百姓这会儿糊涂了，舆论哗然，仓皇之下，这狄仁杰只好宣布退堂。狄仁杰满心以为啊，自己抓住了陈宝珍犯罪的有力证据，没想到陈宝珍三下两下把这证据啊给换了一样，这该如何证明陈宝珍就是杀人凶手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《铁钉案》第五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， 高8881次列车从清河站发出，经过26分钟运行，便可到达延庆火车站。列车一路飞驰，景物稍纵即逝。然而，如果透过时间的放大镜去观察，我们会凝视岁月深处那前行的背影，会望见用信念和牺牲铺就的铁血之路。1922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一名身着长衫的中年男子走下火车，在他的手中拎着一件不大的行李。男子谨慎而机警地躲过站警的盘查，来到延庆康庄机务站。领事人名叫何孟雄，来自北京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的9个月，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长城脚下，何孟雄发展工人周振声、刘树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长城脚下的京绥铁路上又多了几名共产党员，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这里扎下根。